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明年1月1号起，我国第一部专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体现绿色税制的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，环境保护税同时开征。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超6万吨，比去年增长0.3%，粮食生产再获丰收，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。斯里兰卡科伦铁路系统举行全国性大罢工，当地民众手抓火车门把手出行，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参加全国考试受到影响。针对近期电信诈骗频发，中国洛杉矶总领馆近日连续发布警示提醒，在汇款转账，特别是涉及大额钱款时，务必首先排除对方诈骗的可能性，望广大侨胞保持警惕。北京市中高考首次英语听力机考本月将举行，中考英语听力口语与统考笔试分离，采取计算机化考试，每个学生有两次参加考试的机会，取最高分进入高考中考总分。我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、北京天坛医院等30家医院将实现试点电子病历共享条约，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化检检验，通过医生的电脑就可条约患者在外院的电子病历。网络大电影《大梦西游》荣获2017中国网络影视年度风云奖，《大梦西游》出品方表示将以更加不忘初心的态度制作好每一部作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胭脂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今天来到公司一大早就看见同事发的朋友圈，发现他的音频竟然能发到朋友圈里，而且还能加图片。后来我发现呢，原来这是微信的最新版本的新功能，于是一大早就把微信给更新了。我发现更新后的功能真心强大，平时呢如果喜欢随手记个笔记或者列个代办事项的听友们呢，你要注意了，这次的微信新功能在收藏里的笔记功能编辑界面有了新的变化，并且呢写的笔记可以保存为图片，还能分享到朋友圈里。而且新版本微信在撤回消息后呢，在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的旁边会出现一个重新编辑的按钮，你就可以在原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了，是不是是很强大呢？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

这里是晴天球球球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如果想要互动的话，你可以搜索我的个人新浪微博爱音乐 DJ 银琪，英姿飒爽的英，王字旁加神奇的奇，欢迎你和我互动交流哦。80年代呢，有一个很出名的组合火遍了全中国，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他们的歌，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堪比现在的 TFBOYS。他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，小虎队在大陆的知名度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 Michael Jackson 和披头士。可就在小虎队大火的时候，91年的时候，因为陈志朋要去服兵役，小虎队就发行了《再见》这张专辑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为了纪念陈志朋的暂时离去。歌曲饱含深情，歌词当中呢有出现小虎队之前几首歌的名字。乐队正当红时却暂时解散，不少粉丝也为当时的小虎队惋惜。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，小虎队《再见》。 当离别拉开窗帘，当回忆睡在胸前，要说再见真的很伤感，只有梦依旧相连。当蜻蜓不再飞翔，离不开蓝天。

变这条黄河。 很想做的事情，那么千军万马般的困难也无法阻挠你。同样，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也会找到千百种的借口来逃避。当确定了你想走的那条路，就抛下无关的念想和可能性，把全部的努力都投入在这件事上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毕竟有句话说得好，所谓梦想是永不停息的疯狂。 美丽